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份代号为589号命令的绝密档案，引出日本关东军的一个惊天阴谋。 我们在开场时所看到的那个深不见底的地下秘穴，以及将近10万中国劳工的命运，都与这个代号为589的绝密命令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日本关东军强迫数十万中国劳工修建秘密地穴，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当事者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秘密地穴中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堆满了日军的枪支弹药，甚至还有坦克和飞机。没错，这里就是日军的弹药库。 数十万中国劳工最终能否成功逃出日本关东军的魔掌？档案为您揭秘《侵华日军东北暴行实录之日本关东军东北修建绝密要塞始末》。 远藤三郎当年在中苏中蒙边境修筑的那些大型的地穴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而那些曾经参与地穴核心工事修建的中国劳工，他们又去了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宋吉庆是怎么说的。 这么多年，可以说东宁我们走遍了这个所有的乡镇，走遍了几十个村屯，就一直没有发现一个修筑核心要塞的劳工。因为根据有关专家，就是东宁修筑东宁要塞这个工事劳工大约在10几万人，但是我们一个没有发现就修筑上核心工事的劳工。 对于参与这些地穴核心工程修建的劳工，他们的命运，我们在当地走访的时候也听到了好几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中苏边境虎头要塞完成后，在中蒙虎山后的山涧里举行酒宴，日本关东军的机关枪一起从山顶向上万的中国劳工扫射。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建造地穴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就专门设计了万人坑，在地穴建成后把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活埋。甚至还有种说法是，当年的那些劳工大部分都被抓去当做日军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试验品，最后全都死于病毒。仅限于这些说法，如果我们仔细地琢磨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参与修建这些地穴核心工程的中国劳工最后都被日本关东军杀害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当年日本关东军在这些巨型地穴当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以至于要把参与建设的上万名中国劳工通通杀害，一个活口都不留？又或许这些假说只是可怕的猜测吗？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呢？看来要想继续探究埋藏在这些地穴下面的秘密，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劳工这条线索上来。经过多方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日本关东军解密的档案文件中找到了一份关于43名修筑地穴核心工程的中国劳工逃跑的珍贵档案。就是这样的一份档案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档案上记录了这43个中国劳工的名字，有陈恩、侯东山、王申、张文柱等等，而且这上面还记录了他们的年龄、职务。 其实这43个人就是我们在开篇时提到过的逃跑的中国劳工，同时他们也是当年被日本关东军抓去的上万名修建地穴的劳工中极少数能够活着跑出来的人。那么他们是如何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逃脱的？他们最终的命运又是如何的呢？话头还要从担任这些地穴建造的总指挥远藤三郎说起。当他接到589密令之后，他就开始设计并制造这一个又一个的巨型地穴了。但是这些地穴一开始建，远藤三郎就发现只靠日本关东军的那些工程兵似乎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日本陆军本部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根本就不满足只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所以日本陆军本部一再催促远藤三郎加紧工期，然后实行北上入侵苏联的计划。工程量这么大，工期又这么短，怎么办呢？很简单，大量的使用中国劳工。但是在地穴核心工事的修建上，远藤三郎下命令尽可能多的使用中国战俘。这是为什么？实际上远藤三郎根本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出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份档案中的43名中国劳工，实际上就是在河北被日军俘虏的战俘。其中一个叫陈恩的被俘虏之前还是个排长，很可惜我们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是根据当地村民对于他外貌的回忆，我们绘制出了他的头像。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部被包扎着，有一只眼睛似乎已经瞎了，这是在河北的抗日游击战斗中被爆炸的弹片所伤，之后昏迷被日军俘虏。被俘之后，陈恩被装上了火车，经过长途的押运，被送到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哪儿非常隐秘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究竟有多隐秘呢？这眼泉水就是他曾经被短暂关押的地方。实际上1938年的这里曾经有一个孙家大院，孙家大院的对面是一个过去叫小乌蛇沟，现在叫太阳生的村子。当时由于日本关东军修筑工事，这一带的村民被强行迁走，仅留下几户人家为驻守的日军种菜。实际上陈恩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日军送他到这儿来是干什么。他只是通过自己模糊的视力观察到这里有数不清的中国劳工在日军的刺刀下干活。他和其他的42名战俘被分为一组，每天在深不见底的地穴中修筑隧道。随着工程的逐渐推进，他们修筑的东宁盛洪山要塞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陈恩发现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修建的防御工事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可以说是机关重重。这里就是当年陈恩和其他战俘所在的东宁地穴外面的情况。如果猛一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有山有树还有河流，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秘密就在半山腰上。在半山腰被杂草覆盖的地方隐藏着很多洞口，这些洞口其实就是地穴通往外面的入口。如果从洞口顺着往里走，就会有一道门，这里会站着两名日军守卫士兵24小时的看守。过了这道门就是水泥浇筑的隧道，在长长的隧道两边有着无数个枪眼，这可以让守卫者很轻易地袭击任何未经允许的闯入者。为了万无一失，隧道下面还被设计了很多可以打开的盖子，下面就是很深的陷阱，进攻者一旦接近了入口，只要打开盖子就可以让他们无法进入地穴。我现在已经穿越了长达1700米的地下隧道，这里就是陈恩和其他中国战俘所挖掘的岩石空洞。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堆满了日军的枪支弹药，甚至还有坦克 和飞机。没错，这里就是日军的弹药库，而像这样的弹药库在东宁的地下洞穴中还有很多。一旦日军发动对苏联红军的进攻，这些武器马上可以进入战场使用。其实陈恩参与修建的这个日军弹药库只是东宁地穴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在东宁盛洪山地穴中有个中央隧道，它的高度宽度都在3米以上。在这条地穴主干道的回廊上，到处都有直角拐弯的像迷宫一样的岔道，这些岔道又通往盛洪山的各处。而地穴当中最核心最机密的战斗指挥所和将校休息室都位于工事中央的最深处。下面我们还是通过三维透视的方法跳出地穴，整体的来看看远藤三郎在东宁所设计的地穴。在各山之间用一条主干道连接，要塞内的通道就像闪电形状分布，工事的中央最深部就像一座大楼的主要办公区，要塞战斗指挥所、电话交换室、通信所、无线电信室、将校休息室、观测所等都要集中在这里。地穴的主通道进入处早有10米深的竖井上下贯通，竖井内装有电动升降机和铁梯等设施，这些设施就像现在楼房的电梯，对着几个上下整齐排列的坑道楼层，最上层的洞口连接几个支通道通向各个地堡，第二层连接主堡，在那里排列着两个炮座，为了搬运弹药和巨炮，电动轨道同弹药库、大口径炮塔相连接。眼看着东宁地穴的二期工程就要完工了，陈恩和其他的战俘感觉到自己离死亡已经不远了，因为他们知道日军是不会让他们带着这么多的秘密活着离开的。怎么办？等死吗？当然不能。实际上这43名战俘自打来到东宁这地方开始就一直在想着如何逃走，可是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想逃走谈何容易。这43名战俘总是在休息还有收工的时候悄悄商量着怎么才能逃出这夺命地穴。有一个年轻人提议说，要不然咱们从鬼子那儿把枪抢过来跟鬼子拼了。可是他的提议马上就被否定了。要说打仗，这些战俘个个经验丰富，根本都不怕，但是如果只是硬拼，那无疑就是以卵击石，甚至可能还会连累其他的劳工。要想成功的逃出地穴，就必须弄清地穴的结构，而这个地穴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机关重重，里面还有很多的岔路口和通道。在几个月的地穴修建过程中，通过仔细的观察，陈恩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实际上由于这个地穴的规模太大，结构又很复杂，所以有些日军的守卫士兵都分不清哪儿是哪儿，所以他们就在地穴主隧道沿途的墙壁上用油漆画下了一些数码还有标记。这些看似是没有任何规律的数字图形还有箭头，其实他们都有明确的含义。而每名日军守卫士兵的手中都会有一个号码本，经过核对就会知道墙上这些箭头它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位置。看来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一个日军士兵，再通过他手中的号码本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地穴的出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跑出了地穴之后往哪儿逃？因为外面整个山里全都是日军的控制范围，大大小小的岗哨密布，一旦跑出地穴没有一个好的藏身之处，那么 同样还是死路一条。这个村民叫郑永昌，当年他的父亲为驻守在这里的日军种菜推高粱米，但是随着驻守在这里的日军人数越来越多，光靠几户村民完全无法满足他们的吃饭需要了，于是日军就抽调了一些中国劳工，白天去帮着村民推高粱米，晚上继续挖地穴。出于同情，郑永昌的父亲告诉了战俘们一件事儿。那么这是件什么事儿呢？来听听郑永昌对于当年情景的描述。 这个俘虏兵呢，又去这个推高粱米，高银叫高银推高粱米。正按我父亲在那地方这个拉包面搞马，他就跟他们说了，也可能为何上回你们这个人跑过去两个，人家苏联那边提议请你给转了，你们要在上面去也不能在这遭这个罪。 原来这里和苏联只有一河之隔，如果能想办法跑到河对岸去，或许就安全了。正是村民们无意中说的这些话，让战俘们看到了希望。 终于，在1938年远藤三郎检查要塞二期工程时，大部分守卫士兵都去接受检验，只留下了少数的监视卫兵。就在监视的卫兵换岗之际，机会来了。43名战俘用铁锹尖镐袭击了地穴中的守卫士兵，然后按照他们的号码本，把通向地穴大门沿途的所有卫兵都抹脖子干掉，之后跑出了地穴。 那些逃出地穴的战俘，他们安全了吗？来看一下这边，这是当年日军的事件报告当中手绘出来的逃走工人分析图。逃走的战俘就是在这个位置的地穴中袭击了守卫的士兵，然后一路向北狂奔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果然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条河。一切都像计划的那么顺利，过了眼前的这条河就应该是苏联红军的地盘了吧。但此时这些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战士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呢？因为这条河实在是有点小，难道中苏边境就是被这样一条小河给划分开的吗？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他们再犹豫了，说不定现在日本的守卫士兵已经发现了他们逃跑，正在追捕过来。如果现在掉头往回走，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现在精疲力尽的战俘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先游过河再说。过河之后，为了避免目标过大，战俘们分头进行逃跑。有跑到这里的，这里的和这里，结果有战俘在一个岗哨下面发现了一队巡逻的士兵，仔细一看，哪里是什么苏联红军，明明就是日本关东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当地村民提供的消息有误吗？ 逃出魔爪到达河对岸的战俘们却发现更大的麻烦来了。 真相不会被历史淹没，或许它就在一份小小的档案之中。 最终他们能否成功逃脱日军魔爪，档案正在揭秘。 关于这个问题，当地村民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来听一位放羊的村民是怎么说。 问他我苏联那时候苏联有多远，我苏联多远，说过一河就是。过一河呢，河北这嘎都不知道这个河吗，往北去不是有河吗，他都没说明白，没告诉他往东跑，他没告诉往东跑，他直接就过河到了河北，他就藏到柳毛里头。人家这边岗哨一发现呢，就是通令了，开始抓了。 原来东宁这座地穴确实跟苏联只有一河之隔，可是不熟悉地形的战俘们跑错了方向，那么接下来他们的命运 会如何呢？这里有一份我们从日本东京档案馆找到的日本关东军记录的关于战俘逃跑情况的报告，就是这份。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日军当时经过搜索，有11人被抓回，有2人被射杀，其余的人逃入苏联境内。可以想象，每天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对面日军一举一动的苏联红军，最想知道的就是日军这项机密计划的内容。而逃过去的中国劳工是送上门来的情报员，无疑会提供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尽管现在我们通过档案知道了这些逃跑的人叫什么，但为了保护部队和家人，当时他们大多采用的是假名。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地想循着这些成功逃跑的战俘的线索，了解到当年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所见地穴的更多秘密，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最终的下落和结局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这些成功逃跑的中国劳工只是当年日本关东军使用的上万中国劳工中的极少数，其他更多的中国劳工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秘。真相不会被历史淹没，或许它就在一份小小的档案之中。 远藤三郎在中蒙中苏边境3000多公里范围内所设计监制的大型地穴逐渐完工了，日本陆军本部的北上计划将要展开。1939年5月5日，日苏诺门罕战争爆发。虽然在这场战斗中，大量日本关东军从各个地穴中蜂拥而出，并且还使用了臭名昭著的731生化部队，但是这场战斗仍以日军惨败而结束。诺门罕战争的失败拉开了关东军战败的序幕，预示着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造了长达10年之久、残害了数万名中国劳工的夺命地穴，最终将变成他们为自己挖掘的坟墓。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杯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从湖边走，啊，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滴水也温柔。莫愁雨前留个影，江山秀美。全知我忧愁。